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九分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啦 ，Hello， 莫莉， 仲有敏大人李敏 ，Hello， 莫莉， 系，仲有个莫莉。嗱，其实咧今日已经去到三月十七号，礼拜三啦噃。咁我想问一下啦，呢、這、一个礼拜你哋又有冇啲特别嘅嘢发生呢？ 呢、這个礼拜啊，成功地帮我屋企个姐姐预约登记打疫苗啦，算唔算一个好大嘅 achievement 啊？ 啊，我发现我仲大 achievement 系点啊？点 我系训练到佢哋自己打电话去，我唔识噶。 系佢哋自己 book， 佢哋自己又搞掂喎。 哦，即系佢都 book 咗， 佢哋可能揾翻佢哋自己嘅 agent， 个 agent 帮手咯。我总之你搞掂啦，咁即系证明一样嘢咯，人懒就有人帮噶。 咦，又啱喎。 咁其实系点样？我都想知道你点打。 系咯，其实唔系打电话，上网 book 吓，上网 book 啫，唔使打电话嘅。咁、因为我都听啲人讲咧，因为其实系啱啱礼拜二啊，今日礼拜三系啦，礼拜二先至话开始开放多一。批就是外佣姐姐呢一 group 就是可以去報打疫苗嘛，咁、所以就話嗰朝其實啲人話唔知咩八九點已經有系統擠塞啊， 係啊係啊， 又等成十幾 半個鐘先排到隊，係 啦係啦係啦， 有好多就已經冇咗啦，係 啦 係 啦，冇錯啦，咁嗰種啦嚇，咁點知唔係好耐喎，我又 OK 喎，即係我諗呢啲其實都係撞手神啊， 係我自己今個禮拜咧，反而咧就去頭先你都講話去學習一啲嘢，或者叫人學習一啲嘢啦，我自己咧都覺得我自己冇可能会发生噶，我走咗去行书局啊，系咪？你叮一声咧，哇！你 睇书噶 ，Andy， 咁你行书局都可以行呢个文具部啫。 而家啲书局好少有文具部， 大嗰啲大嗰啲啦， 大都有。 系啊，我就去咗嗰、那个， 而家直头好少有书局添。 系咯，唔系咯，唱片铺都莫少啦，我搵唔到噶。 系啊，我就好想讲咧，我竟然走去，我有本书想买，有朋友介绍我去睇啦。咁跟住我就哦好啦，咁啊上网 search 下啦。即系我冇谂过一样嘢，就当然唔系话上水冇书局。但如果你想要多啲唔同种类嘅话，我要出到去可能系远啲嘅地方。最后屘我选择咗去尖沙咀嘅一个大型嘅书局，即系两层嗰个啦。咁跟住之后去到嗰度嘅时候，我先发现咗好劲，因为咧我点解话劲咧？条街好似冇乜人咁样啦，即系唔系话冇人到系完全就。靜曬，好似之前疫情最誇張嘅時候都有人嘅，但我意思係想講咧，就係咧有好多地方聚集咗人。第一係咩咧？名店，嗰啲名店排隊排到好似你唔使錢咁啊！ 係啊， 即係出面至少有四五十個人 啦。點解啊 ？sale 啊，而家 好似嗰啲限量版啊。 名店真係第一，佢入去嘅人流咧，你估唔會俾到超市咁樣噶嘛？ 係， 即係佢等你好舒服咁啊，可能得。点讲入边真系小猫生地只咁啊，然后就 出边就排队， 即系睇医生咁样， 因为有隔离抗啲啊。 我以为少咗内地人嚟香港咧，就少咗啲客啊嘛。 我就好想讲，但系有好多新香港人其实都系即系内地移民， 都有钱嘅， 有钱噶嘛，系名店嘅拥趸。 系因为我好记得咧，唔知情人节附近嘅时候咧，又系因为要买衫嘅时候经过，就系见到好多人排长龙，咁啊觉得应该系啲男朋友俾啲女朋友屈过去排队啦。咁跟住我以为依家冇啦，哇！跟住我礼拜日嘅时候就系见到原来仲系一样都咁多，咁啊所以头先所讲名店就系、是多人啦。跟住我入到去书店嘅时候啦，个书局劲虚冚。开陷到呢啲人呢，我係直情买嘢或者冇得买嘢行过嘅时候呢，都要左闪右避。我企喺度睇下嗰啲书嘅时候啦，因为有啲地方係俾你企喺度睇㗎嘛。 跟住係好多人都會撞到我，我要匿埋去到角落位。 咁好誇張喎、啊！我突然之間咁高文化質素嘅、香港人。 唔係、我諗係因為好多人都會覺得出面可能都會覺得比較唔安全，咁、不如試下去書店靜靜地，同埋冇乜娛樂嘅地方。咁、不如大家都去一啲有啲修養啲，或者可以令自己，因為有啲人睇書係當娛樂嚟噶嘛。咁、可能就會係咁樣咯。咁跟住佢亦都有啲凳位可以俾人坐，全部都敷曬啦。係啊，跟住之後發現哇，使唔使多人到咁啊？ 咁如果咁情況咧，應該書展快啲開啦。原來咁渴，咁渴書。 嗱，但如果書展開嘅時候又敷，即係又逼得滯，會唔會咧？ 地方大啲嘛。 係咁啊。同埋跟住我就發現咧，原來咧就係頭先問大華齋啦。而家書局入面真係唔止係真係有文具或者有書噶啦，有好多其他嘅嘢賣嘅，例如鞋啊、衫啊、耳環啊。佢有個地方一個 area 全部買耳環嘅、咁跟住之後咧又買嘢食嘅地方啦，跟住買嘢食嘅地方仲係因為佢而家做緊嘅優惠就係你買啲書買夠300蚊就可以唔知平30蚊咁樣嘅，咁、我啱啱買夠260蚊唔抵啊嘛，咪先爭40蚊，跟住我睇啲嘢食，哇！全部嘢食咧成80-90蚊以上咧，最後尾我都係可能係都係100蚊咁樣，即係都係要俾多啲錢咁樣先可以攞到個優惠咯。但係好想講嘅就係原來而家香港有好多地方漢字唔係話太多人，但係原來佢哋聚集曬某啲地方，跟住我再想去睇戲嘅時候，好多戲院敷曬，全部紅色 嘅。呢個冇辦法啊！呢個我都覺得好難買啊，買飛 係咪？ 因為佢坐得一半啊嘛，隔個位坐咁樣。 但係我又尋日都有講，我反而會覺得安心啲，因為我去睇戲都係想自己 relax 啲，等我心靈上面舒服啲啫嘛。咁、但係如果我左右隔離都好近地黐住，好似以前咁咧，膊頭貼膊頭咁，我睇戲嘅時候我都唔安心。 咁又 反而可能少咗人去， 都係 係。 写满你，担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100岁，失去自问候你，身旁的你，不成对比，好衬还未老还一起，表情反应。刻骨铭记，谁是你？要好好记起，最窝心一个笑容，要好好记起，一悲一喜，记录年华的美，看不清，记不起，至少给我记起你。 系石永利 Suki S 嘅一百岁备忘录，咁啊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啦。 系啊，莫莉问啊，有冇学一啲新嘢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学寄信咯。 系， 咁但系你可能会觉得，哇，寄信有冇搞错啊？你都年过半百，你唔识寄信？喂，但系唔系呢一排咧，原来邮局出咗啲新嘢。唔怪之，我女问妈咪啊，啲信点样寄信啊？咁样啊嘛，咁我 find out 到咧。而家咧就係、是、應該係一個新嘅Apps 或者係一個網站咁樣叫寄件二嘅， 係、哦、咪因為疫情關係先有啊？定係因為都係想快啲令我哋方便啲，所以咁做咧？因為有陣時候，譬如如果我哋寄啲有重量嘅嘢，我喺屋企寫嗰個 number 個重量可以係輕啲或者重啲， 佢可能係呢一個點嘅誘因啦，令到佢快啲即係推出呢一個 Apps 啦。咁啊即系我发现都系阿女话俾我听嘅啫。咁啊，当然啦，你会觉得啊个世界又难咗啊！如果你而家唔识得上网咧，你点样寄？ 生存唔到，你就排队上网， 排队寄啦咁样。咁啊，即系成个姑仔系咁，因为我个女啊寄佢自己嗰啲即系你知佢 YouTuber 佢又有啲嘢卖俾啲 fans 啊咁样，所以佢就要 find out 啊，佢要发即系知道要我点可以譬如佢买两个锁匙扣咁样，佢点寄到嗰两个锁匙扣俾佢啲 fans， 咁佢就要搵呢样嘢。咁而点解我又即系除咗啲寄件嘢啦，我就发现佢仲有一个叫做咩咧？清关仪 哦，过关用嘅 系唔系人过关啦？系物件 过关 啦吓。咁咧点解咧？因为我咧已经包好晒，即系我谂住寄一啲礼物俾我外国嘅朋友啦，咁我包好晒啦吓。咁叫我仲有即係以前有份嘢俾你填嘅，即係一份入面有五份咁樣㗎嘛，咁你填已經填埋㗎喇喎，俾埋錢呀、咁樣㗎嘛，你哋淨係叫嗰、郵差叔叔幫我哋磅幾重啦、寫落去，但係都寄唔到，咁但係跟住呢跟住佢就好憂，即係憂怨咁樣啦。啱啱啊，佢俾咗一份嘢我，咁就發現咧有一張紙咧就叫清關儀，就上面咧就有個 QR code 嘅。咁咧你就要掃一掃嗰、那個係咪 QR code 係咪二維碼？二維碼啦。咁然後你就去咗另外一個網址，然後咧嗰、那個如果你掃嗰個網址，好似跟住就打你嗰個件，你要填嗰張 form 個 number。唔知 EA 唔知乜乜咁樣嘅，因為佢好似係如果寄外國係。有個 sequence 啦，你打咗然後咧就係寄再打你自己你係寄件人啦，咁跟住收件人啦，幾重啊，係乜鬼嘢嚟啊，嗰啲咁樣噶啦，咁然後即係你填曬你先至可以去寄咯，咁跟住我就填完之後嗰、那個郵差叔叔點知佢話我哋呢度睇到噶， 哦，即刻已經佢即聯。嗰啲叫咩啊？互聯咗噶啦， 互聯互通 係。我咧其實咧，好耐之前我係睇過有一個郵局嘅廣告咧，就係話如果大家咧即係去要寄啲乜嘢地去到乜某啲嘅地方啦，某啲地區、某啲嘅城市或者某啲國家嘅時候，你就要用呢一個嘅過 清關 二啦，或者 你香港就唔使啦，因為你冇關要過啊嘛。 係啦，或者佢就話如果你想快捷啲、方便啲咧，你就上網做一個嘅登記啦。咁但係我就 係呢個啦，係啦， 我睇完之後我唔會懷疑，因為讲真的，我哋真系已经好少寄嘢出去啦嘛，我哋收嘢就话多啫，即系人哋寄嘢过嚟， 网上购物， 网上购物就多啫，咁所以真系完全唔知嘅呢一样嘢。 咁啊都嗱呢个就系、是、我谂住寄外国先咁多手续嘅啫，咁、但系翻到去咧，阿女话俾我听咧，即系原来咧。就你即係呢個叫減輕咗手續嘅，即係如果你係新一代咧，你可能會幾中意用嗰呢個寄件儀嘅。寄件儀其實嘅意思都係你將你自己嘅資料啊，同埋對方嘅即係收件人資料啦，或者係個郵件嘅資料，你寫咗喺度啦。咁跟住你可以網上付埋款。咁跟住佢就會 唔使念郵票啦。我哋唔需要揾郵票啦。 佢一係啦，佢 generate 一個應該唔知 PDF 定 應該係 PDF 啦。咁你 print 出嚟，然後就包喺你個郵件度。咁但係你去到你包完咧，咁就變係減輕咗你喺郵局要同個郵差叔叔搞呢搞路嘅時間啦。嚇咁咯，咁連你去到你淨係交俾個郵差叔叔，咁可能再望一望咁樣， 咁真係好方便喎。 但係你屋企即你要做嘢都係要做，不過你屋企自己做。 喂，我發覺咧，可能真係。疫情是一个诱因推动很多东西可以网上搞定了。 但这些是应该学校搞的，我觉得。 我覺得係 啊，教教咯，我哋都唔識啊。 你知唔知仲有一樣咧？可能如果屋企啊有工人姐姐嘅咧，而家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問題啊，你屋企都有工人姐姐噶嘛？因為疫情關係咧，咪一路喺度推遲佢哋可能翻去度假嘅時間啦、又或者可能有啲續約啊，又約完約又不能夠翻去啊，係啦嗰啲咁嘅嘢咧。咁其實都要成日要搞一張叫做延長居留嘅一個 stamp 啦，嚇咁就係疫情係因應疫情嘅而一個 special 嘅安排，你可以去延長居留，理論上係唔可以嘅，但係就因為咁先俾嘅。咁我而每一次做係三個月嘅啫，即係呢個延長居留。咁我喺三個月前姐姐已經做咗一次噶啦。咁當其時咧係要真人去個入境處嗰度做嘅，咁啊排咗成日隊咁樣搞，全日咁先搞到翻嚟嘅。咁但係原來今時今日咧，我玩翻係三個月啦，咁又要再整咯喎。咁咧原來而家咧啱啱三月中嘅時候推出嘅，就係咧你可以網上做曬啊，即係你將所有咧嘅資料咧，即係 upload 曬上去啊，然後掟曬上去啊咁樣咧，咁就搞掂。 咁方便啊！ 系啊，系一个最新嘅服务嚟啊！ 以前净系听到借钱先可以 ，no show 就可以搞 啦。而家好多嘢都唔使喎。 系啊，即系好似国际车牌嗰啲系咪啊？国际车牌就要。 國際 要 好似要真人，又唔使真人， 唔使真人。你可以选邮寄噶嘛？ 哦，但系交表都唔使真人。哦，咁续领车牌咧？ 续领车牌 要， 好 就 要 啦， 要。 咁我覺得應該快啲， 因為我有 做網上算啦。 唔係，但係佢有啲要續領車牌， 都好似可以寄啊。你因為你寄一個你舊嗰個車牌俾佢，連埋啲 form 係咪咧？我唔知係咪啊，因為嗰陣時因為疫情關係啫。咁但係我最後都係真人過咗去嘅。 我唔係好記得，但係如果喺某啲國家，有啲國家你續領嘅時候咧，佢同你 check 眼啊 ，check 下你咩啊，即係佢 make sure 你仲係可以 operate 到 machine 啊。 哦，喂，但係香港一定冇啦，我去交嘅真係純粹交錢同埋遞表嘅啫喎，同埋冇人理過我隻眼，望都唔望下你。同埋有啲人咧，公司幫你搞嘅咧，就成係一個阿姐十份揸住噶嘛。你有冇見過呢啲？一個阿姐排十份嗰啲咧，咁其實都唔使當事人去添啊。所以我覺得呢啲完全可以網上搞。 一顆眼碎。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红，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近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梦。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成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不休息执美，跟歌里对比仍差十万里，说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 讲到咧，即系 揸车啊、考车或者攞车牌嘅时候，我都想快啲攞个国际牌，因为咧可以陪住屋企人或者车佢哋周围去啊嘛。唔知道有冇机会可以去哥本哈根呢？啱啱听嘅系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薛凯琪，转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分别将西环德富道西军益大厦第三期和铜锣湾告士打道海工大厦和海都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政府目标是听朝早分别大约七点和八点完成行动。警方封锁相关大厦对出的一段路，检测承办商人员在相关地点摆放流动检测车和设置帐篷。多名着住全套保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在场，市民陆续落楼接受检测之后获发食物等的物资。政府发言人说，相关区域近期出现确诊个案，楼龄较旧，劏房情况普遍，经评估之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10宗初步确诊个案。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5人确诊，群组累计有132人感染。早前确诊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夫妇，他们的3岁女儿亦都确诊。一名曾经接种新冠疫苗的38岁男督察昨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认为个案和接种疫苗有无效完全无关。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一般要接种两针疫苗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有抗体。他又说，患者住的何文田督察给警察宿舍施助，早前已经公布需要强制检测。中央有关部门一连三日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就人大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意见。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说，中央已经说明未来选举委员会产生的立法会议员数目会比功能团体和分区直选多。至于区议员在选举委员会的名额，张晓明说有很多人提出要取消或者至少要大幅缩减。他说区议会不应该有太多政治功能，现在有些区议员将区议会变成他们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平台。张晓明又说，相信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选举制度获完善，香港一定会重回正轨。路透社引述两名欧盟外交官员说，欧盟27国的大使同意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理由，对中国和多个国家的个人进行新的制裁和限制措施。报道引述外交官员说，受制裁的名单有11人，包括4名中国官员和一间实体，他们被指侵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人权，其余被制裁的人士来自俄罗斯、利比亚、北韩和南苏丹，预计会在下星期一有正式公布。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早前说，中方注意到媒体报道欧盟准备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中方严重关切，强调如果有人执意要搞对抗，中方别无选择，唯有奉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78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50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66， 日元 109.14，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247， 人民币 6.503， 英镑对美元 1.391， 欧元对美元 1.192，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2.48 美元，卖出 1733.48 美元。

有啲都好乖嘅。 但係你冇計啊！譬如你而家出街要安心出行咁先算啦。咁你點你都要拎起個電話，即係識得即係 撳個掣啊！ 係啦，識得嘟啦，係咪？咁除非佢街都唔出嘅啫，係咪？咁即係你冇辦法，你焗住呢樣嘢咧，係點都要喺生活上應用到嘅時候，你就要學。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啲老人家佢願意，即係有一個開放嘅心咧，同啲後生或者即係願意學呢啲新事物咧，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因為我睇到最近我幫港台咧外購節目咧就錄咗一輯嘅節目，咁咧就叫做老友同住啊。咁佢就係講咧英國嘅呢個情景喺英國發生，就係啲老人家同一啲後生嘅，就大家住埋一齊嚇。咁點解無啦啦佢哋要住埋一齊咧？係三唔識七嘅喎，唔係同親戚。屋企父母喎、而係唔識嘅人配對住埋一齊。咁點解佢要咁做呢？因為佢英國面對嘅情況呢，其實同香港一樣啦，都係上唔到車呀。咁英國嗰度係更加誇張嘅，話呢原來踏入咗成年而又上唔到車嘅年輕人呢，嗰、個數目呢係有成340万啦。咁多。咁而其中咧有成大概啊， 佢話唔翻去自己同屋企人住，要去同一啲唔識嘅老人家住。 你倫敦一啲係鄉即係鄉郊地方，咪送温送 tour 啊？嚟到香港啊， 係 即係我今日 香港好近噶嘛啲地方。 我今日悟到一個道理咧，點解啲外國明星咧話離婚就離婚嘅咁樣？因為佢哋嘅活動範圍實在大， 係 嚇、即係我而家去荷里活發展啦，咁我留喺法國啦，咁你真係冇得唔離婚。 咁係。 咁但係我點解啲中國人可以忍咁耐咧？其實大家翻翻個屋企好容易啊，咁你英國咧，我諗嗰啲後生仔梗係希望喺倫敦啦、 或者佢哋嘅工作需要 喺一啲係城市咯。但係佢哋可能係距離火車，即係火車程都可能要兩個鐘嘅，或者一個鐘嘅， 咁啊係真係好遠嘅，要翻 去啊。所以我哋唔可以用香港人嗰個思維嚟諗人哋嘅居住問題。 係啊，咁於是乎佢哋就有一個實驗，就係話咧想試下呢啲即係後生嘅年輕人同老人家一齊住。咁同埋佢仲有一個前提嘅，就因為原來英國有一個情況就係、好啦，一班人。係冇辦法上到車啦，冇地方住啦，咁要焗住同屋企人住啦，逼埋即係可能講緊一家五口，三個細路都係成年嘅，可能講緊40岁、38岁同32岁，大家已經大人嚟㗎啦噃，咁但係都仲係要逼住喺嗰間屋度咧，同父母一齊住，咁所以就即係有少少成長咗嘅問題。 其實佢哋啲西人咧，18岁就想離開。 係啊係啊，佢哋係有咁嘅想法㗎嘛，父母係咁嘅想法，啲細路都係咁嘅想法，咁所以佢哋係覺得辛苦嘅。咁與此同時咧，原來話。英國咧都有好多老人家咧，係講緊咧，係啦，獨居之餘啊，佢其實係有物業咧，啲房係多到兩間房以上吉咗嘅。 啊，哇！ 係啦，咁所以嘥曬地方。 係，如果咁講嘅話，就已經有兩樣嘢嘅咯。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一啲嘅小朋友會同一啲嘅老人家住，都覺得可能想快啲嚟即係想快啲自己獨立啦。所以就頭先問大話齋，佢哋18岁就已經想走。但係當佢接觸翻一啲新嘅陌生嘅， 都 係 一個老人家嚟嘅。 係啦，係啊。其實呢樣嘢會唔會同屋企人住？即係我意思有個相處會好啲咧，定係同陌生嘅老人家住？哦，原來唔係嘅，第二個相處模式嚟嘅，反而同佢哋又好啲咧， 所以就係一個實驗咯。所以係一個實驗嚟嘅。咁佢就想睇下咧，即係因為呢啲有吉房症嘅老人家咧，佢哋想回歸嘅社會啊，即係覺得哇，我哋咧呢啲叫做 baby boom 年代出世嘅人咧，其實係 買到樓啊， 係啦， 早出世買到樓嘅，咁樣你遲出世買唔到啊，上到車。 咁所以佢就想覺得而家既然我有空間咧，不如我有一個好平嘅租金，咁就即係租俾呢啲後生仔，等佢哋嗰份人工唔使大部分都愛嚟俾咗租樓，然後跟住就儲唔到錢，就呢世都唔使咧儲到首期買樓咁樣咯。係啦，其實係一個幾好嘅配對嚟嘅。咁我錄呢一輯咧，咁其實都見到幾 pair 人佢哋個生活嘅情況啦。咁大部分咧結果咧，大家都係唔想一齊住嘅，即係佢哋試住啊，即係當好似同居咁試住期。係啦，但係過程係開心，但係唔知點解最尾。即係佢哋試住，譬如5日咁啦，咁然後就會話好啦，我哋試住完啦，咁點啊？Robert， 你會唔會想同 Auntie 住啊？咁樣，咁 Auntie 會計個好平嘅租金俾你嘅，咁樣咁啦。佢都話我好多謝認識你啊 ，Auntie， 但係我諗咧，我都係想翻翻去先啊，咁樣。 我覺得 因為唔係咁，我想問啦，你講後生唔係咁想啊嘛？咁啲老人家咧？ 老人家反而係 OK 喎， 因為佢哋覺得有生氣係咪咧？ 係。 啦，冇錯，其中一樣就係呢樣啦。 但 係唔 會嘈住佢哋瞓覺咩？ 嗱，雖然咧當中嘅過程係有摩擦嘅， 同埋有租金啊嘛， 係啦。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其中有一個誘因啦。第二就係佢話真係帶到一啲活力俾佢哋。咁所以點解我就話呢啲老人家佢願意參加呢個實驗咧？我諗某程度上佢都係有一個開放嘅心咯，因為其中有一對一 pair 咧，就係個老人家係去到一個點咧，係會嗰個女仔咧係一個好貪靚啊，好中意。其實你睇到佢哋嘅生活模式㗎，即係嗰個年紀嘅男女都好啦，都係同啲互聯網啊，即係電子世界啊，係離唔開嘅。咁所以佢哋夜晚黑大家嘅傾偈咧，就會係即係都係揸住部手機啊咁樣。咁嗰個細路女咧，就係教嗰個 auntie 啊，嗰個六十幾歲嘅 auntie 咧，就係上網咧交友啊。 哎呦， 係因為 個 auntie 都係獨身，咁佢就好想識下男朋友。咁就話你帶我威啊咁樣，咁佢就教佢啊。咁你首先咧，你就係要即係去啲交友網站嗰度嘅噃咁樣。咁跟住即教個 auntie 點樣上網啊，然後跟住咧最好笑咧就是、個 auntie 都係好用心聽佢幫佢。即係點樣 教佢？ 係啦，點樣做啦？然後跟住真係有人回覆，即係哇！即刻一呢頭一打個名，我係邊個？我係咩咩興趣嘅？可以同我傾下偈，做個朋友啊！跟住即刻就有三個人回覆。咁跟住個女仔就話：有個 Peter 回覆喎，點啊？咁樣喎， 即係連個細路女 係個細路好緊張問佢點啊 ？Auntie 咁樣，跟住 Auntie 咧嗱呢啲時候咧，雖然個電子世界係 Auntie 係陌生， 係啊， 但係對於咧。呢啲人情世故咧 ，Auntie 又真係識嘅，即刻話唔好即刻復，等陣先。 咁其實呢個 OK 啊，係咪 啊？係啊，同埋我覺得呢一個嘅小朋友同個 Auntie 都其實個相處幾好啊。 係啊。 咁到底咩事？最後尾佢哋都唔一齊住，不如轉個頭再講啊。 身边转眼间反抗的一秒触电，有种冲动入夜变上脸，出手准成越练越熟练，打我一跌尖叫声响起不出偏差，越没预备越害怕，接招一刻倒下便妄想一分高下。 And you know who I am, I'm a killer。 你都识 Baby girl 被特集自动中枪，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Him not dice, you just lie back, it's small。 两眼擦过似向我搏火，计算再秒杀你那心房，不放别人内在隐藏。 You know, I know, 你需要松绑。 You're my kind of guy, I still like the way you fight、Baby, you belong to time。 感官张开倒下，动作招式比高下。滴着汗热力爆破冷场，追击枪般锁上你软弱。 You can call me fat, I'm a lady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killer。 You can call me that, you can call me that, yeah。 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假使怕狠，请你不必爱上，露出心坎只会重伤。如能承受的，总可激战一场。假使喜欢一晚的气喘，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狠角色，只肯出卖自尊。 再話咧，即係識人啊、交友 app 啊呢啲咧，即係啊一啲後生嘅細女或者後生仔女先至玩或者嘗試嘅玩意，其實有好多人都可以嘗試嘅。啱啱聽過係 Lady Killer， 佢係肥仔。 頭先就講到咧，即、就、係、是、一個嘅老人家就小朋友就教個老人家點樣玩交友 app， 係啦，咁啊兩個一齊都好緊張啦，最後結果點啊？識唔識到人啊？ 啊！佢咪冇講呢一忽喎， 係、哎、啊， 呢、這個唔係重點，呢啲係佢哋生活嗰五日生活嘅一啲點滴嚟嘅啫，係咁嗱，好似彷彿好融洽啦，係咪？ 係啊，好相處啊， 幾開心啦、啊嗯！即係舉個 auntie 有次多咗個女咁樣，個女有次多咗個 姨姨啦， 係啦，姨姨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哋中間咧都好多生活上嘅大家唔協調嘅、嗯。雖然佢哋彷彿都好似大家都玩得埋一齊咁樣，嗰、嗯、啲生活唔協調咧就係、是。暗沉咯， 哦、 即系个 auntie 咧，佢睇到个小朋友咧，嗱、嗯，因为呢个小朋友咧，你玩得交友网站啊，你都知系嗰啲颇为扮靓嗰啲女仔啦，咁原来佢咧真系咧朝头早起身咧去化一个妆咧，讲三四个钟噶噃， 关个阿婆唔关阿婆事嘅，你做佢啫嘛， 但系佢会睇到，你唔好着咁性感啊女，会唔会咁 佢又冇咁讲，但系佢约咗佢一齐出去咧，就话得未啊，得未啊咁样， 咁唔好约咯。 嗱，所以 三個鐘就真係誇張得滯。 係啊，咁同埋咧，仲有一個重點係咧，佢有一日咧就好認真咁同個女仔講，佢話不如咁啦，嗱，聽日我哋咧就一齊去河邊咧嗰度遠足啊，唔係河邊係咩？唔係遠足郊野餐係啦，鋪個隻野餐。不過咧，我想你咧做一件事啦，就係、是、你可唔可以唔好化妝啊？咁樣 哦， 咁多事咗喎佢。 係噶，啲老人家就嗱冇錯，老人家真係幾多事嘅。係啦，咁咧咁。然后跟住， 同埋佢会令到个小朋友，即系个细路女啦，会有好多误解噶。 个细路女就话吓唔化妆啊，我唔化妆我就好似 唔敢出街啊， 好唔安乐噶，系即系佢觉得佢个服装系佢嘅信心嘅来源啊。咁、佢又话真系，哎呀我真系好冇自信啊咁样。 咁佢做咩叫人唔化妆啫？ 佢就系觉得 你拣散时间 咯，你准时。 系， 一系另外一个方法就好似我处理屋企人咁样，你谂住十点钟出门口，你就同佢讲九点钟出门口咪得咯， 系讲多啲， 系其实你心系预咗系咩噶啦，你可以晏你可能九点先起身， 系佢咧就系咧有就嗱就系、是。我覺得主要就是好心做壞事啦、即係老人家成日有呢啲心態多咗做多咗。佢咧唔係因為我等你嗰幾個鐘咧係一回事啦。佢最主要就係話：哎呀，其實你咧本身嚟計咧，即 係 靚女冇錯啦，十八無醜婦。咁、本身咧，你唔需要咧，即係原來你係要靠一啲咁樣嘅即係塗脂抹粉咧，令到自己有個信心咧。佢覺得真係好可惜係啦，而且亦都覺得你唔需要咁冇信心，我就帶你出去等你展現你嘅信心。佢其實係有一個咁嘅好心喺度，個好意啊。咁、那個女仔最後都接納佢嘅好意嘅，但係佢要求我就係一樣嘢，我可唔可以畫翻條眉，同埋我可唔可以戴個太陽眼鏡啊？咁、即係代表明星啊 咁嗰啲，咁咪即係都係要化妝咯，要戴個太陽眼鏡。 係啦，咁嗱就係呢啲嘅生活嘅點滴，可能佢最後發覺，我真係如果。呢、這個真係日日都同佢一齊住咧， 好煩噶喎！ 冇錯啦， 佢哋唔會嘅，一定會化妝都管我。 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呢個就係呢個女孩子嘅故事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其他唔同嘅組合嘅故事嘅、但你都發覺咧，哇！其實原來啊，即係唔好理究竟嗰兩代人係咪有一個嘅血緣嘅關係啦、但係原來真係總言之，老人家。同呢啲所謂嘅成年嘅年輕人一齊住埋咧、真係幾多生活上嘅一啲摩擦咧，係會發生 嘅 咯。 尤其是咧，成日都話夜晚嘅時候就係年輕人嘅世界㗎嘛。咁、但係即係夜晚嘅時候，反而就老人家要瞓覺嘅時候，朝頭早反而就係老人家嘅世界。老人家可能即係耳仔嘅聽力有啲又冇咁大，扭心機啊，睇電視大聲啲啦。咁、但係嗰陣時啊，年輕人先瞓緊覺嘅啫。你會唔會嘈住我啊？到夜晚嘅時候啦，嘅年青人喺度，哇，开到劲大声嗰啲 YouTube 啊，咩都好啦，睇剧啊，睇电视都好嘅时候，又会嘈亲老人家。咁呢一个会唔会都系生活上面都要协调嘅嘢咧？咁我都觉得呢个系苦恼嚟嘅。但系你问我咧，如果真系话同屋企人住，即系老人家啦，同啲陌生嘅人一齐住，一定系同屋企人住咧？我谂我会宁愿拣屋企人啊，因为屋企人我会觉得易夹啲，话俾你听， 喂，接受你嘅错处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仲可以发少少脾气添， 系啦、但如果你同一啲唔识嘅老人家，反而你会体谅佢多啲，你就只能够再忍。 即係或者你會覺得啊，算啦，唔好講咁多啦，即係會係尊重，哦，唔可以咁樣形容嘅，即係自己屋企人都尊重嘅，但我意思就係唔會咁盡情去講出自己感受多啲咯。我唔知你哋會唔會都係有咁嘅諗法。 咁但係莫呢，你有冇諗過即係自己搬出嚟住嘅咧？即係我自問我有咯，細細個，即係都會幾想咧，渴望咧，即係自己真係有一個獨立嘅生活嘅。你會唔會㗎？ 我有段時間會嘅，但係好細個，即係可能係八年前嘅時候啦，即係再後生。青春啲嘅时候，但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楼价贵，最后屘打消呢个念头。 租啫嘛，冇人叫你买啊。 租都贵噶嘛，嗰阵时即系你资本几多。咁但系跟住咧，到而家反而近呢几年咧，越嚟越唔舍得搬走咯。咁一来咁的而且确屋企人喺身边咧，照顾自己系多咗，但系我亦都相信，我都知道呢样嘢系唔可以令自己独立嘅，因为你始终啲洗衫啊、所有嘢啊、执嘅家头细务都系屋企人帮你做晒嘅时候，你就冇咗呢一个嘅责任感啦嘛。呢个其一。但系另一咁呢样嘢对我嚟讲，我都觉得哎呀，好噶，因为阿妈真系帮我搞掂晒，咁真系方便咗。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开始人越大嘅时候，越嚟越唔舍得阿妈自己一个人咯。尤其是佢而家退咗休之后咧，即系我尽可能都希望可以陪对多啲啊，带佢出去可能九龙啊或者其他地方，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去唔到旅行啦，如果唔系每年都带佢一两次旅行，咁而家去唔到，咁可能带佢多啲唔同嘅地方，因为。一望到嘅时候，发现佢每一日退咗休之后都系喺屋企，佢冇乜地方可以去，或者佢唔识去，跟住我就会觉得，我有责任要去陪住佢咯，因为佢太孤零零啦，即系会有咁嘅谂法咯。 真系孝顺啊！ 唔系嘅，我都系睇到佢嘅时候，我惊将来都系咁啫。 惊啊，实有 嘅。系啊，咁呢个就系我自己嘅谂法啦。咁我唔知道，在座两位都会唔会咁同我一样都谂法，就觉得哇，如加咗一宝就真系，咪加咗一老就如一宝啊。 嗱，我调翻转咧，我就唔希望我啲女啲啊大个就黐住我住嘅。 哦，系啊。 系啊，我就想佢哋即系我会好谅解嘅，就我觉得佢哋都应该要有自己嘅生活咯。 但你唔惊佢哋会，你唔惊你将来会闷噶？ 我又唔会、啊，不过有闺蜜， 系 咪？我又有老公，系咪？所以我觉得 OK， 我反而好担心咧，即系越嚟越大家个相处会有摩擦。 哦， 系啦，因为始终佢越嚟越变成真系另一个大人嚟噶啦嘛。 系 咁、大家即系唔系细个嗰阵啊，佢可能系你嘅附属品啦、理论上都唔系嘅，一出世就应该唔系你嘅附属品。但系细个都仲会听你之笛，即系越嚟越佢有佢嘅思想，佢有佢嘅谂法咧。我觉得可能摩擦会更多咯。 哦、Annie 同敏大人，你哋两个真系好谂得开。如果系我，我谂我一定。好唔舍得自己嘅女兒，哇，搬走啊咁啊！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声音似是猎拍，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是猎拍，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

继续我哋敏感时刻。咁啊，头先 Annie 同我哋讲嘅就系，究竟啊后生仔女同一班老一辈嘅人，究竟可唔可以喺同一个地方相处咧？ 嗱，除咗话咧，啲老人家会系即系多事咗、八卦咗，去即系所谓侵犯咗、干涉咗后生嗰批嘅一种一啲嘅生活啊嘅情况啊，或者个人嘅私隐之外咧，另外一样嘢咧，老人家即系会睇唔过眼嘅咧，吓就系咧会觉得点解你会系咁样去咁样嘅生活模式啊，咁样嘅消费模式啊？嗱，即係老人家咧係傾向慳家嘅，即係絕大部分。嗱，佢哋個眼中就係覺得，固然佢哋明白，即係佢哋係即係受惠於嬰兒潮，所以佢哋呢批老人家好容易買到樓啦。咁佢哋好理解而家嘅年青人咧，可能即係出嚟嘅人工好低，所以點儲都儲唔到錢啦，同埋樓價亦都升得好勁，咁所以都買唔起樓。佢明白，但係與此同時，佢同佢相處之後咧，就發覺原來所有除咗係呢個客觀因素咧，主觀地嚟講咧，呢啲咁嘅年青人咧，其實佢哋好大洗。 哦， 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因为佢哋会同佢倾偈啊嘛，即系会问你同啲朋友，你平时做咩噶？冇啊，同啲朋友出去饮杯嘢，即系原来佢哋都几中意咧， 饮嘢 hour 饮嘢噶。 咁你啲咪喺屋企饮啊？ 咁佢就会话饮杯嘢几多钱啊？咁样， 因为佢哋咧以前咧 dine out 呢样嘢咧系好特别嘅，即系唔系你咁样香港人有时都喺屋企食饭仲少过喺出边食饭。我有啲朋友直头点讲咧？即系我哋个社会当然系有穷人啦，但系同时有一啲富裕人，佢哋搭飞机系多过搭巴士嘅，你可以想象到噶嘛？ 两 个世界，咁所以佢哋就会唔系好明白点解你哋可以成日出街食饭嘅咁样？ 系啦，系啦， 呢个一个生活嘅，我哋讲如果系用呢个 Darian 嘅心理学啦。咁佢就話，即係每一個人都會有佢嘅 lifestyle 啦，佢慣咗嗰樣嘢，佢又但係即係最緊要你就唔好覺得全世界都要跟你先。 係啱啦啱啦，即係最緊要有自己認為舒服。我中意嘅一種生活模式啊嘛，但老人家就會好質疑咯，即係佢會覺得哇，其實你成日喺度呻，或者儲唔到錢，咁啊梗係啦，一個禮拜三晚出去同人飲嘢，飲杯嘢啊，幾百蚊落樓噶咯噃， 有成晚 又 請， 係啦，又成啦，佢就好似其中有一集咧，就一個細路女咧，佢話你哋竟然會去附近超級市場買嘢啊，仲會攞咁多環保袋啊，咁話其實而家好方便嘅，嗱我教你啊，咁啊就即刻上網，即係嗰啲咩 Panda 乜都有啦，係咪咁啊？跟住咧就喺度金嗱嗱嗱嗱，你要乜就乜嗱，佢唔系就系叫外卖，而系啲送菜嗰啲咧，都系买 餸 系啦，即系你拣要啲咩嘅肉啊、鱼啊。 哇！老人家想象唔到，你摸都冇摸过你。 冇错啦，佢就揿完之后嗱，几方便，嘟咁样，咁啊俾埋钱啦，咁又跟住叮当咁啊送嚟，跟住就咁我嗰两夫妇咧，即系租屋俾呢个后生女住嘅老人家咧，就话喺度同你数，哇，好多个袋，每个袋收唔收钱噶？收噶。十便士啊，咁样咁啊，哇！咁你呢一度咧，咁多个袋加埋，其实就够我哋去买啲咩咁咯，咁即系佢哋就会即刻觉得鬼咩？你咁样嘅生活方式，咁啊，梗系储唔到钱啦。咁即系又系有呢啲咁微细生活上嘅大家嘅 所以其实有时而家我都唔知道关心人定唔关心人好，因为其实嗰个老人家一定系关心佢，希望佢即系少莫少于水滴啊嘛，一个便士咁储啦。咁同埋呢个习惯嚟噶嘛，你咁样。懂得儲錢的話，你由一個便士到你一千英磅咁樣儲嘛。喂，咁但係呢個係出於關心啊嘛。 冇錯。 咁但係嗰個後生會唔舒服嘅喎，佢唔舒服佢會遠離你嘅，同而且佢仲會除咗遠離你一樣嘢，佢係會 judge 你啊，佢會批判你啊。佢哋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講我哋，我啲上一代點解咁慳嘅咁樣。咁所以我諗下，哇！如果我成日覺得我上一代啲消費模式咁奇怪，我又教我下一代，或者我唔係我啲仔女先啦，或者我教啲年青人，其實佢哋一樣係咁我諗我，所以我就開始要學，不如收聲算啦，佢哋中意點就點啦咁樣。係，但係如果講網上一樣嘢先啦，即係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啦，我自己啊就會好注重呢、版權嘅創作嘅版權嘅，即係如果我要剪條片咧，我就唔會隨便攞一望呢條片啦，或者黃家衞條片剪咗啦，我唔會咁樣噶嘛。咁但係而家啲後生佢哋相信二次創作啊嘛，咁我其實即係我個細女都有做啲叫 fans art 啦，即係譬如佢好中意防彈少年，咁跟住佢就畫防彈少年出嚟啦，又或者係你好中意嗰集叫咩咧？你告個你好中意《冰雪奇緣》咁樣，咁你又畫阿 Elsa 喎，咁但係 Elsa 其實係屬於迪士尼噶嘛，唔係水泥噶嘛。咁但正常嚟講，如果你係冇喺你擺上網嚇，俾啲朋友 like 下咁冇嘢啦。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整咗個 folder。你賺錢咁其實就有嘢啊嘛，咁所以我又要解釋，我第一次話俾我個女聽啊，其實咧你走去玩一隻米奇老鼠，迪士尼係有權告你，但係佢唔告啫，佢最後咧係不能相信，但係人人都係咁做嘅喎。 嚇！因為佢哋概念就係唔知道如果收錢同你只係 share 嘅分別， 其實 share 都有機會告。 除非你話係來源自米 都 迪士尼， 都 唔得啊， 都可以告。即係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即係以前夢劇院嘅時候有一隻碟，咁我只係用咗一個卡通公仔嘅一個 pattern，即係其實嗰個人係畫我，但係有嗰個 pattern 咧喺我嘅手臂上邊，咁都會有一班人咧，即係如果唔講你唔知啊，有一班人咧係真係一個班專門嘅人咧。負責係全世界嘅 poster 同 broader 去睇下有冇侵權㗎。 哦， 有一班人，尤其是即係我有個朋友，佢係做電影海報㗎嘛。佢話真係有一班人咧，佢可以拎佢嘅創作，然後就拎你睇下嗱，呢個烏克蘭咧有一張電影或者書嘅封面同你嘅好似，你點解釋先？原來係有啲咁嘅人嘅。 哦， 即係如果呢個都係因為我即係做呢一行我先知道。咁所以當我話俾我個女聽。佢而家呢個二次創作世界，雖然每個後生仔都做緊，但係我話你睇下你自己上去打 fans art 係咪legal 或者係 illegal？ 你睇到其實每一個即係如果你肯 search 啊，網站都話俾你聽，其實係 illegal 嘅。但係咧，通常防彈少年就唔會走去告自己啲 fans， 因為佢哋知道你出於愛嚇。但係如果一旦咧，當然啦，即係其實即係要清楚。頭先我咧有少少唔清楚就話。是不是畫就冇事呢？如果 收錢 收錢就肯定有事啦，你知道係啦嚇。咁但 係， 但係其實畫都有機會有事嘅，即係睇一下佢要唔要，即係點樣話？睇下你嗰個偶像佢係點啊，寬容到咩程度？如果佢係好苛刻嗰啲，我唔中意。即係譬如我無端端畫咗一個哈利波特嘅封面咁樣啦。咁其實你只要你睇 羅林中唔中意啦， 睇下羅林中唔中意啦。因為其實咧有一個就有一個 case 嘅真係告到嘅，嗰個佢個 fans 咧就好似整咗一本哈利波特字典咁樣，咁我唔知佢有冇賣啊嚇，咁但係佢係有俾人告嘅。 哦， 怎麼説得就如望透那是愛，雨好大，然而又對著我一絲一想一知半。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上下，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頭先問大人講嗰啲咧，關於版權啊、知識嗰啲嘢咧，哇！即係如果唔講嘅話，我都真係唔知道。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市民或者所有嘅聽眾們都係有好多嘢都係一知半解，佢係為師。即系听咗咁耐咧，发现其实各有各嘅矛盾啊！即系其实啲老人家又为咗啲小朋友好，先至出于关心啊，去同佢哋沟通。 嗯、 但系调翻转，一啲小朋友又会觉得，以自己会唔会烦到啲老人家，甚至乎又觉得，会唔会都系分开住，大家都会舒服啲咧？咁样都好矛盾噶、 但系其实咧，我睇呢辑嘅叫做咩咧？叫做 书面纪录片 啦，系啦，系啦， 都有少少真人 show， 系啦，都有啲真人 show 成分啦。咁我就觉得咧，其实最尾其实大家双方有得着嘅、就好似其中咧有一个故仔咧，就系讲咧有一个嘅黑人嘅后生仔，咁佢咧就去咗佢个配对咧就去咗一个咧亿万富翁屋企度住，系啦， 咁梗系啦， 系啦， 咁好啲嘅， 系啦， 空间都 系好大，好大啊！佢几好多间屋喺遍及即系英国几个地方，因为佢咧系一个咩人嚟嘅咧？呢个有钱佬，佢咧就系一个通渠公司嘅老板嚟嘅。咁佢就同呢一个黑人后生仔就讲咧话，其实咧我喺你咁嘅年纪咧，我其实咧已经咧系学紧通渠噶啦。即系我系特登去学呢门技能啊。咁学完之后咧，我就慢慢成立公司，然后就一步一步做到今时今日，你睇到我嘅嘢啦咁样。咁佢仲特登带呢个细路咧去。睇佢以前嘅出處，因為其實佢以前都係住嗰啲好窮嘅地方，嗰啲好窮嘅公屋啊，定唔知臨時房屋啊嗰啲。佢話、我已經係四五十年冇翻過嚟呢度，因為呢度係我唔開心嘅記憶，我唔想翻嚟。但我今次特登係坐住架 Benny 啊，咁就車佢嚟名車。 咁你呢個梗係啦， 車佢嚟呢度睇。 坐 Benny 本身都一個體驗嚟㗎啦。 係啦，咁就帶佢嚟呢一度咧，就去睇呢間呢個地方。咁佢其實佢就話：我希望你唔好覺得我 show off 咯，即係同呢個後生仔講。 只不過係想俾啲勵志，俾鼓勵佢。 係啊，因為佢同佢講話，其實我睇到你好努力，想希望改善你家人嘅生活啦。咁但係我見你一路都係做一啲臨時工啊、短期工啊，一陣間呢份做完三個月咧，又可能有踎燈六個月啊。 鋪唔到啊！呢個用你啊，你講啊嘛，你一係就賺錢，一係就口勢。口勢即係話令到你喺你個行業入邊，或者係你個 CV 啊。嚇嗰、那個經驗啊，俾人哋感覺你係好 impressive 嘅。咁如果佢做臨時工就唔 係啊。咁所以佢就話：你心目中你覺得其實自己都好努力，但喺我眼中其實我唔覺得你都係努力咯。 唔係錯咗位 係啦，即係或者原來大家即係原來你冇去接觸過究竟咩叫努力咧，或者嗰個目標啊個目標唔清晰，你唔知道原來自己係冇一個目標，或者你知道呢個目標，我希望改善屋企人生活，但係點去達成呢個目標，你冇個方向。咁最後咧，佢就呢個後生仔咧，係好多謝呢一個有錢佬咧，去教佢，即係俾呢啲咁嘅體驗俾佢。 但你講呢個古仔，我又覺得好市侩喎。 嚇！ 即是啲後生仔或者啲人啦，佢哋係相信成功嘅人嘅説話咯。 佢相信啦，佢話我冇父親，我而家即係當你好似 咁，你窮爸爸富爸爸啦嘛， 少少咁噶。但係佢最尾咧，最尾佢係唔同佢一齊住嘅，因為都有問佢，即係點啊？我哋試住咗五日，你會唔會再同我一齊？即係我會俾平租金租俾你。我以為租硬啦，住總統套房嚟嘅喎，嗰度咁樣。咁點解佢話我唔使啊？我想出去咧。即係去努力啊， 嚇好有大志， 係啊，同埋嗰人都好，呢個 offer 呢間屋俾佢住嗰個伯伯咧，都自己講，其實我都唔慣同你住啊，講真，我都唔慣屋企人咧，無端有個陌生人喺我屋企行嚟行去啊，咁樣，咁跟住咧，咁跟住就佢就咁 very good 咁樣啦，咁然後跟住呢個 show 完咗咧，其實佢最尾會打幾個字幕，就話呢個僆仔係點樣咧，跟住佢原來就去考咗個救護嘅牌咯，就跟救護車做救護員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是一个眼界的开阔了。 咁咪又係試攰嗰樣嘢囉，就係嗰啲人淨係相信成功例子囉。 嗯嗯、 啊、即係你試下另外嗰、那個咩呀，你話嗰個叫佢唔好一個便士一個便士嗰、那個 係 即係嗰啲後生仔亦都係睇唔起㗎喎。 嗯係呀，佢都 但係吊返轉，我記得即係超人佢講我試過跌過唔知一蚊啊落、去嗰個地下度，咁我就好似係聽過個咁嘅故仔，所以我唔敢話係咪佢，即係跌咗一蚊咁上下啦嚇。咁、然後佢就叫佢自己執唔到，咁就叫人幫佢執嚇，俾翻即係當俾十蚊阿莫莉，我而家俾十蚊你，你幫我屈一屈身，我而家執唔到啊，掹唔到啊，佢執翻。咁點啊？佢覺得嗰一蚊好可惜啊嘛。咁、呢個係因為一個好成功嘅人同你講呢一。這個故事你覺得它特別有意思的、但如果你試是我媽跟我 是你就覺得 覺得這些一蚊你還要給十蚊沒理由去幫你執你搞錯你蝕了九你現在剩了十一蚊這樣是的、即我看到是這件事就是窮爸爸富爸爸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有以前 莫莉呢 沒有、 即係總之佢大概就係講話即係個作者話我阿爸咧就好窮嘅，嚇咁、因為佢有個貧窮觀嘅，即係佢要點樣好穩穩陣陣咁。但我有個契爺，我契爺好有錢嘅，佢係咁樣啊，佢係點樣搏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個人咧就唔信親生老豆咯，未、信嗰個有錢契爺咯，係咁咪即係話。 都會嘅，因為你會覺得因為你會覺得成功嗰個人就話俾你聽， 佢做到嘛， 佢做到，即係如果佢做到嘅話，你都有機會做到，咁、你就會好努力想向住嗰邊進 發咯。你會信佢多啲， 會信佢多啲啊，因為佢都成功咗嘛。 我覺得同埋仲有一樣嘢，如果喺呢個故事裏邊呢對組合咧，我諗佢未必係完全地係因為佢成功係啦。我諗係因為咧，佢嘅媽媽咧都好錫呢個仔，佢咧就已經覺得個仔好努力啦。即係因為佢真係一份工一份工去揾工做，不過佢冇方向冇目標，佢唔識佢唔知道。但係當佢去見咗個成功人士，話咗俾佢聽，其實目標同方向應該點樣定，同埋點樣去執行，佢就有咗條軌道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唔係佢嘅父母唔願意教導佢，或者佢唔相信佢嘅父母話俾佢聽啲乜嘢，可能真係佢嘅出身咧，媽媽都係個普通嘅 working class 啦，咁佢冇咁嘅能力話到俾個仔聽嘅時候， 規劃人生都唔 係啦，咁所以變咗佢有咁嘅機會遇到成功人士，佢咪即刻好似開咗竅咁咯。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平常替你斗士画上刀剑，坚持，从流金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而家由梁洁如报告一节新闻。中央有关部门一连三日在香港举行座谈会，就人大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听取意见。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话。中央已經說明未來選舉委員會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數目會比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多， 至於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的名額，張曉明說有很多人提出要取消或至少要大幅縮減。他說區議會不應該有太多政治功能，現在有些區議員將區議會變成他們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衝擊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平台。張曉明又說相信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選舉制度獲完善，香港一定會重回正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建議立法會可以在內會下先成立小組委員會，爭取時間討論人大決定的主要內容等，當局提交涉及修訂本地選舉法律的條例草案之後，小組委員會可以立即轉為法案委員會。他在立法會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又說會同立法會配合，盡量爭取更多時間審議選舉法例修訂，其他法案委員會如果有必要可以暫緩工作。另外，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有與中央保持聯絡，討論在什麼條件下逐步與內地恢復人員往來，現在本地疫情未受控，有關條件仍然未成熟，但相信接種疫苗有幫助。他又說當局亦正考慮在接種疫苗之後社交距離措施可不可以放寬。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頭不明，另外約有10宗初步確診個案。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組再多5個人確診，群組累計有132人感染。早前確診的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夫婦，他們3歲的女兒亦都確診。一名曾經接種新冠疫苗的38歲男督察昨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認為個案與接種疫苗有無效完全無關。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一般要接種兩針疫苗需要一段時間之後才有抗體。他又說患者居住的何文田督察級警察宿舍私座早前已經公布需要強制檢測。中學文憑試下個月23日開始舉行，考評局說為保障考生、考務人員和市場所有工作人員的健康，文憑試將會實施多項預防措施和應變安排，包括如果考生在考試日正等候新型冠狀病毒強制檢測結果，就不應該赴考，相關考生持有陰性檢測結果才會獲准應考。考評局說市場內要保持空氣流通，考生之間需要保持不少於 1.5 米的標準距離，並盡量將考生分隔，安排考生使用不同的洗手间和執行休息时间的更新安排等。考评局提醒考生在每个考试日必须要量度体温，并提交已经填妥的考生健康申报表。考生在进入市场前必须要正确地戴上外科口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904点，上升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3点，下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 7.766， 日元是 109.26， 瑞士法郎是 0.929， 加元是 1.248， 人民币是 6.505， 英镑对美元是 1.387， 欧元对美元是 1.191， 澳元对美元是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46美元， 卖出是1728.5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同埋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又到礼拜三晚嘅晚上11:30，敏大人除咗我哋两个之外，直播室有多咗个人啦。 系啊， 因为去到11:30嘅时候，就会有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行 Helen，Hello，Hello， 系啦。今日就系想同我哋讲一样，我哋三个暂时呢一个 moment 应该系冇嘅嘢嚟嘅，就系、是、除咗钱之外，钱我哋三个冇，系抑郁。 嗯，你点知啫？话车人有咧， 有一个有 你咯，问大人， 你点知啫？我都唔知道我冇啊。 最近有个说法话，即系有一种抑郁叫微笑抑郁啊嘛，即系呢个唔系症状嚟嘅，但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就系、是，诶、嗰人啊，你唔好睇佢成日好开心啊，哇、其实佢翻到屋企可能就系即系 背人睡啦， 系啊，好抑郁啊咁。所以我谂冇得表面睇嘅，真系要睇嗰个人嘅经历嘅，系 啦。成日都讲话抑郁咧，都算系社会嘅都。市病嘅其中一样嚟噶嘛，系咪真嘅咧？咁容易有嘅咩？ 系啊，好似硬系身边有朋友嘅朋友，或者甚至系朋友就系噶啦。 嗯，系啊，因为即系我谂都我哋成日都引用一啲世界卫生组织啊，或者好多一啲研究都话啊，会成为一啲头号杀手嘅病啊。即系因为你会谂啊，唔系癌症咩？唔系心血管疾病咩？即系或者真系去到中风啊，或者其他嘢啊？咁点解联系到抑郁，好似去成为一个杀手咧？即系。而是因为都真的呢，有时一个人好不开心，真的去到好崩溃啊，好抑郁的时候呢，真的想沉死的，真的想了结自己呢，就会觉得即是 有个解脱。 没错，这个感觉才可以解脱，所以就会联系到啊，其实都真的值得人关注的这个感觉。 会不会就是因为都市入面太密集式，所以令到大家容易有这个病呢？即是譬如乡郊一点啊，或者偏僻一点的地方就冇咁嚴重嘅咧，會唔會噶？ 我諗呢個亦都可以講下啲歷史嘅，即係當然啦，我哋講嘅真係去到抑鬱症啊，即係一陣再講下係咩嚟，就唔係普通抑鬱嘅情緒。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抑鬱嘅情緒係可以接受嘅，即係當你星期日晚好開心食完飯，跟住你發覺第二日要翻工，即係你都 Monday Blue 啊， 係啊，你都會有啲抑鬱嘅，即係係啦，即係呢個好好嘅描述啦。咁但係我諗有陣時候我哋話情緒病都同嗰個社會嘅節奏。 究啊，即係生活係有啲嘅關係啦。即係頭先點解我話講起歷史咧，就係、是、我記得以前讀書嘅時候讀到一啲精神病史啦嚇、啊，即係有啲歷史故事咁樣，咁咧就去發現咧，即係喺香港其實你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咁香港都有份噶嘛，即係三年零八個月啦咁樣，即係四幾年就結束啦。咁就發現咧，五六十年代咧，好多人咧其實有一啲精神狀況嘅問題，就係、是、可能係一啲我哋叫做可能例如精神分裂啊，又或者有一啲嘅即係英文講 psychosis， 真係一啲精神上錯亂啊嘅問題。咁呢個又完全解得通喎，因為 戰後咧，戰爭嘅時候經歷過太多苦難咧、 而係嗰種嘅即係創傷嗰種嘅經歷係即係好誇張，誇張到咧其實係令佢即係分唔到現實啊！即係所以有啲人咧俗稱就會話啊，係咪黐咗線啊？係咪有啲咩嘅經歷啊？咁確實係啊！即係當嗰個苦難係太過誇張而令到佢接受唔到，咁咪好似脱離咗現實咯。所以有時你會見到即係咁上下年紀，可能就會即係周街喺度鬧人啊，或者即係好幻想自己即係以前可能講話係咪自己係皇帝啊？係咪觀音啊？係咪耶穌啊？咁嗰個就真係好誇張。 咦，阿 Helen， 咁係咪即係話其實每個人對現實要發生啲咩嘢都會有一種預期？你所謂嘅脱離現實就係譬如點講啦？我哋今時今日我哋睇到政壇啊，即係世界上好多嘢，我都覺得係脱離咗現實噶咯。即係俾我以前認知嘅世界咧，係非常冇邏輯啊。咁你頭先講話嗰啲人係覺得脱離現實，咁係咪即係話我哋其實由細到大，我哋預咗現實係點點點噶啦？ 咁又唔係呢個方向，而係即係講緊佢好 suffer， 即係痛苦到其實佢要即係即係用一個俗稱去講，佢要痛苦到一刻咧，佢真係逼到佢黐咗線。 即係嗰個情感上脱離咗， 即係成係一個精神狀態上。但係點解要講到呢個歷史咧？就係其實講緊，咁啊係咯，嗰期即係以前就比喻就話係啦，送你入青山啦，即係有好多即係精神病患嗰一種。咁但係近年，其實我哋就少咗類似有呢一啲，即係都仍然有嘅，仍然有啲可能精神分裂啊，或者真係去到即係精神錯亂啊，好誇張啊嘅一啲情況，仍然有。不過數字上咧，就反而比一啲抑鬱症啊、焦慮症咧就追過咗。嗱，點解頭先我都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概念咧，就係、是、嗰班可能經歷緊好大嘅痛苦啊、戰爭後啊，咁佢分唔到現實，就即係佢好痛苦，令到佢分唔到現實先至可以生存到啦。咁、但係去到一啲情緒病嘅時候咧，即係第二大類嚟喎。情緒病就係講緊頭先嗰啲抑鬱症啊、焦慮症咧，就係、是、佢最痛苦個位係咩咧？就係佢覺得好痛苦，但係佢仍然脱離唔到現實，仍然活喺嗰個 reality 當中咧，就繼續要面對。咁所以佢咪即係冇辦法去解脱嘅時候，咪用咗可能要自尋短見啊，去要了結自己，先可以釋除嗰種痛苦。所以有時即係，所以啲講你話好誇張咁講，其實佢自己當咗自己係耶穌，當咗係觀音，反而可能佢釋懷， 開心啲， 即係佢唔覺得有啲咩問題。但係如果佢係真係去到一個情緒嘅症狀嘅話咧，即係其實係我哋話，如果精神病如果要分嘅話，有一啲就係分唔到現實嘅，即係可能真係精神錯亂啊。另一種就係啲情緒嘅疾患，咁就係你仍然活喺嗰個痛苦當中。咁所以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啊，係咪真係都市病啊，系咪一种好即系你物质已经拥有，而其实有人与人之间嗰种痛苦咧？所以亦都有呢个比喻系唔出奇嘅，因为就系物质已经好好啦，吓、即系有时我哋讲话啲人好有钱，但系穷得只有钱，即系亦都系遇到一个即系心灵上嘅贫乏，所以呢个亦都值得探讨噶，即系呢个抑郁症嘅一个问题。 嗯，会唔会有啲人咧就不停沉沦喺呢个抑郁或者佢嘅唔开心入面噶， 而系冇察觉咯，即系一开始。 但会唔会有啲 enjoy 咧？我都听过有啲艺术家咧，佢哋系觉得咁样灵感多啲啊。 咁啊系，即系写多啲 忧郁嘅故仔啊，或者系忧郁嘅乐曲啊。咁好似呢、這個蕭邦咁樣，佢都係鍾意，我唔知佢係咪鍾意啦，但係即係聽講佢都係即係喺一個好 blue 嘅狀態㗎喎。 你令我想起我以前成日同学生讲笑，就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其实所有的诗人呢都应该有情绪病的，即是有投江自尽。 那他们是因为仕途不佳嘛。 是啊，即 是他们的。 没一份工就去死了。没一份 工就去死了。人家不欣赏，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可以欣赏，就是皇帝这样，那么就没了嘛。啊啊、所以他们都可以是一个怎么沮丧和孤独的情绪里面慢慢呕出来。 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嘅心理食堂。好啦，咁我想问一下 Helen 啊，咁其实抑郁系有啲乜嘢症状嘅咧？ 我谂抑郁咧，其实即系有时我哋讲系一个真系感觉上啦，又或者系一啲生活嘅质素上面出现咗啲变化嘅。咁、我谂讲咗即系生活上啦，即系最简单就系讲可能你可能过去两个星期可能食欲不振啦，或者即系体重明显有下跌啊，即系或者真系瞓唔到啊，失眠系一个几大嘅即系影响嚟嘅。又或者你会觉得真系感觉上啦，系对于生活你觉得提不起劲啦，冇咗一啲意义啦，你成日都谂住想死啦，又或者觉得生命系冇希望啊，亦都觉得对咩事咧都唔再去热衷啦，甚至影响工作啦、社交啦、同人哋嘅交流，咁变咗其实永远都系嘅。如果呢啲症状系持续出现，而影響你的生活咧，咁你就值得去留意，咦，同抑鬱症係咪真係有個關聯呢？因為如果你話頭先我哋講話星期一準備翻工嗰種抑鬱，咁未至於去到症狀噶嘛。 咁持續嘅有冇一個時間時限咁樣咯？ 通常我哋即係如果真係講抑鬱症咧，就真係兩個星期嘅。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即係 咦，失戀都隨時兩個星期、兩個月喎。 係啊，死人冧樓都以年計噶嘛，有時即係好多嘅感覺。我會覺得其實即係嚟到去求助嘅人都確實唔會真係淨係兩個星期嘅，即係都真係好實在，就係都真係痛苦咗一段長嘅時間啦。佢、而冇辦法去解脱啊，即係會覺得我哋好慣常會聽到佢哋聽到最多嘅所謂嘅安慰嘅說話就係、你即係正面啲啦，睇開啲啦，或者咁小事啊等等。咁但係我會覺得有陣時亦都值得講下，就唔係淨係佢嘅想法嘅問題，或者係即係心情嘅問題，有時都係有啲生理上嘅變化嘅。即係我哋會話，即係有啲人成日叫你你去做運動啦，可能會釋放更多開心嘅物質啊咁。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研究都發現啊，原來喺佢嘅即係腦嘅分泌啦，一啲神經傳導體啦，就係會影響到啊，佢好即係用一個比喻就係、是好似分泌唔到一啲快樂嘅物質啊咁樣。咁確實嗰一啲情況，如果真係持續而佢失去咗呢一個即係功能嘅話，咁就真係要食一啲可能藥物啊，去即係做一啲嘅補充啦。咁當然呢個就要問翻即係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啦。咁而我會覺得。但係永遠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嘅，即係係咪真係去到好嚴重，真係先至去求助咧？定係其實你可以喺即係少少唔開心啊，或者真係有困難嘅時候，去理解多啲自己嘅感覺係點咧？咁同埋抑鬱嘅人有個特性嘅就係佢嘅情緒都成日都會係用一個過去式嘅走向嘅， 即係會唔會都係其中一樣就是、每一樣就係諗過去，唔會諗將來，即係我以前點樣點樣點樣， 諗唔到將來。將來會覺得即係冇將來啊嘛，就係唔相信自己有將來，咁所以變咗 點解會留喺過去咧？即係諗唔到將來係因為佢哋冇一種動力去建設啦。咁佢留喺過去嘅原因係佢控制唔到啊，定係有個特別嘅原因？ 我諗嗱，當然如果你話真係啲生理上、腦神經科學上，即係佢真係突然間有一種遇到意外啊，或者影響咗佢，即係去衍生到即係有啲腦部嘅受損，或者誇張啲講啦，又或者真係即係個腦部嘅功能唔能夠去正常去分泌一啲即係開心嘅物質，咁啊，梗係要去即係醫治啦。咁但係你話點解佢會好似活喺過去？我相信係即係如果我去面見一啲真係有抑鬱症狀嘅人，其實都真係唔多唔少都真係聽翻佢哋成個嘅經歷或者故事係點嘅。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哇，佢講嘅就好似好似擺咗自己喺一個悲劇嘅人生啊，又或者佢會覺得自己嘅經歷就係即係好冇希望啊，或者即係注定咗自己係咁。咁 變咗有時我哋都先聽咗先，而係去揾翻即係佢到底佢覺得自己即係我覺得問大人喺度就更加好用呢個比喻，就係揾翻佢生命嘅劇本係乜嘢？佢點樣相信自己嗰個嘅人生係點咧？即係如果你話俾佢聽，其實你就係嗰個編劇或者你就係個導演，咁佢會覺得係。我有時候用呢個比喻嘅時候咧，嗰啲嘅受助者咧，佢話點解冇人話俾我聽？其實我可以係我自己生命嘅導演咧，定係我就係要做嗰場戲咧？即係佢覺得即係好假自己嘅人生。但係佢冇諗過，其實佢就係可以 in control。咁呢個概念亦都係為佢嚟講好新鮮嘅。 有兩種人啊，咩 internal locus on control 同埋 external， 即係有啲人覺得佢自己可以改變命運，有啲人就覺得唔會噶啦，係命運去控制我嘅人生噶咁樣。呢、這個可唔可以輔導到咧，幫到佢哋咧？ 我諗呢個亦都係好實際嘅，即係有時都真係透過一啲輔導嘅方式啦，一啲嘅手法啦，讓佢哋去理解到自己點樣諗先。即係佢自己點樣去諗自己嘅劇本啦，佢覺得定義，有時我都真係會問嚟到嘅即係服務使用者，即係可能真係問佢，咦？如果你嘅人生有一場戲，你會俾啲咩嘅係一個戲名係咩咧？你會俾嘅形容詞係咩咧？咁有啲當然可能比較負面啦，但係有啲我哋就會問啊，你覺得如果呢、這個即係呢套戲啊，呢套故事係有一個改寫嘅機會嘅話，你覺得係咩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轉捩點咧，就係、是、幫到佢哋揾到原來佢可以去諗將來，即係甚至呢個將來咧，如果用英文嘅說法就係 preferred， 即係佢真係希望、渴望擁有嘅，而係佢哋以前就會覺得佢唔配擁有，但慢慢佢會諗起，原來我都可以建構一個真係好好好嘅將來，有呢個諗法，因為即係佢已經去到抑鬱啦，佢根本諗唔到一個理想，諗唔到一個其實佢想點，咁所以有時候我哋就要慢慢逐步咯，咁但係。我哋喺輔導上有其中一個手法咧，就係會問一個叫做奇蹟嘅問題，係一個 miracle questions。奇蹟嘅問題嘅咩意思咧？就係當佢已經好灰啦、好負面啦，就係話俾佢聽，假設有一個奇蹟嘅時候，你會用啲乜嘢？即係你會覺得你自己人生會點咧？佢話冇奇蹟嗰啲世界，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信咗先啦。咁但係咧，發現其實你用咗呢個比喻咧，佢慢慢真係會講到啊。如果我有呢個奇蹟，如果我有呢個能量，如果我有呢個魔法，我會覺得其實我應該對人嘅信任多啲啦，我應該可以向人哋講多啲自己嘅感覺啦。你幫佢建構到佢想做嗰個畫面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一個慢慢處理佢抑鬱嘅一個開始。 簡單過已經可以愛像孩子，一种纯洁友谊相处得最自然，关心却有些纠结，要是如此，把这种无悔爱情转化做美好经典，结束开始受气表白，谁在意？纵使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要去爱再别怀疑，爱得吻得太迟，仍愿去试。受气漂白，谁在意？ 心想过放弃是逼不得已。今天起不再自私，来照顾你真心真意，爱得吗？